月亮是个凶手，想你的我是痛几番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。 却难看透，没有什么想。

Please don't tell me some lie. Baby, I don't wanna be a player.

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与失碎，爱假装无意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踏理想，一光三陪，还望白天的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 伤害和悲情。

关了灯，想睡却丝毫不困，世界都睡得太安稳，剩我一个人，想你到凌晨，